来不及向他 say goodbye， 落寞的感觉却悄悄到来，没有爱我该如何存在 without love， 失去你我心好伤怀，天边掠过的飞鸟仿佛知道我的寂寥，从今再不能拥有欢笑，夕阳无限好、哦、看着窗外泪流满腮，我的爱请等我回来，为我守住一份期待，深情似海温柔不改，这站边是无奈，我的爱请等我回来，为我保留你的情怀，记忆停在两小无猜美丽的爱， 却不肯说出口，你知道

is over，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，谁也不必再追忆。 Love is over，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雨，随风飘去无踪影。Love is over， 虽然也曾叹息，虽然也曾悲泣，如今都已成过去。Love is over， 时光匆匆如流水，流水抚平我心灵，创伤早已无痕迹。虽然过去你曾对我表示过真情意，也曾对你许下诺言，今生我永不移，为何你一去无音讯，撕碎我的心。失去的爱已失去，谁也不必再追忆。 Love is over， 时光匆匆如流水，流水抚平我心灵，创伤早已无痕迹。 中秋假期，一千斤家乡好货空运朝阳大悦城，家乡好味菜肴、好物特产与都市元素全新 remix， 还有老铁艺人们用皮影戏 DJ live 掀起感官热潮。9月22号到24号，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，来朝阳大悦城第一层的舞台，五湖四海的老铁等着和你大团圆。

最具票房号召力导演黄彦卓亲力制作，国内舞台剧稀缺品种，实力演员张唯一、左凌峰亲情加盟，标新立异的舞台设计，轻度科幻的烧脑现场，酣畅淋漓的浸没式观演体验，繁星戏剧村浸没式独角戏，迷失在时间无涯的荒野即将登陆。 我一直低声下气面对你，三心二意演得不像我自己，更没离开的勇气，听说他也爱着你，比我多一点权利，爱不必强词夺理，面对你我沉默到底，何况这些日子不曾有关系，最后你竟然让背叛悄悄靠近，你甜言蜜语我不言不语，我们又继续陷入一场爱情拉锯，你说他爱你爱得很费力，我对你来说到底又能算个什么，我撑不下去就快要窒息，曾经我为了爱你变得傻得可以，我只是他的自恨自己，三个人的爱算不算勇气，何况这些日子不曾有关系，最后你竟然让背叛悄悄靠，继续陷入一场爱情拉锯，你说他爱你爱得很费力，我对你来说到底又能算个什么，我撑不下去就快要窒息，曾经我为了爱你变得傻得可以，我只是他的自恨自己，三个人的爱算不算勇气，我撑不下去就快要窒息，为了爱你变得傻得可以，我只是他的自恨自己，三个人的爱算不算勇气，我只是他的自恨自己，三个人的爱算不算勇气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